相声中有一种子母哏，是对口相声的表现方式之一，是指相声表演时逗哏和捧哏的两个演员所承担的任务基本相同，捧逗二人成了等重关系，比如通过相互间争辩来组织包袱等。相声演员牛群和冯巩就是这种子母哏相声的代表。在1991年春节晚会上，牛群、冯巩在相声《亚运之最》中以问答形式将亚运会上最突出的人和事儿进行集中展现。下面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亚运之最》。 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 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就不客气了， 你来吧。 请问 说 亚运会， 嗯， 什么最招人喜欢？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为什么？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 还有呢？ 是友谊的使者。 还有 是和平的象征。 还有 他吃竹子，你哪么做还有？ 不行了 啊！ 告诉你， 啊、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哎，对，哎，那就是受我们盼盼的启发呀。 没听说过， 问住了、啊，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我再问你， 你再说， 捐款人。谁岁数最小？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谁岁数最大？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多大岁数？ 85岁。 够大的。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 嗯， 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你 我妈今年103了。 是啊。 怎么样？ 我问你， 不住 亚运会 啊， 谁跳得最高？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不对 啊。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 不对。 10米跳台的。 不对。 那你说谁跳的最高？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八跳的最高 啊。 对不对啊？他当时就说 啊， 如果我们这个亚运会的筹备工作搞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这是他的话吗？ 你张副市长在，你问呢？有据可查， 现场采访。张副市长，这是您的话吗？ 我是这么讲的，不过怎么还有一句话呢？ 哦，怎么说的？ 就是我那些副指挥还有项目经理，他们不得挑，我再挑。哦、 好好， 回答的没错。 不过这个张副市长没跳， 这没跳不能算， 又不算， 那当然不算。我再问你，亚运期间谁胳膊举得最累？ 何卓强。 为什么？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他不算最累，啊， 行分。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累的胳膊抬不起来了。 他不算最累，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熊猫盼盼到现在的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这不脸不算，这当然不算了。 我再问你， 你说 谁比赛最不认真？ 最不认真？ 徐海峰，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眼。 哦，你要这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胆儿最小？ 刘华金 百米跨栏拿金牌， 就他胆儿小。裁判一举枪，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哼，要这么说 啊， 谁最爱沾小便宜？ 谁？ 赵有凤， 那是马拉松冠军， 就是他，就为了白喝这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的啊？ 你要那么说呀，谁最不讲理？ 谁？ 赵大成， 拳击裁判，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 啊， 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那这么说 啊， 谁最斤斤计较？ 谁？ 举重的斤斤计较。 哦，那谁最得寸进尺？ 谁？ 跳高得寸进尺。 谁最见风使舵？ 谁？ 帆船那见风使舵。 谁最吹吹拍拍？ 谁？ 篮球 吹吹拍拍。 谁最拉拉扯扯？ 谁？ 射箭那拉拉扯扯。 那谁最扭扭捏捏？ 谁？ 竞走扭扭捏捏。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亚运之最》。相声演员冯巩不但善于表演相声，也是个十分风趣又机智的人。一次，一位记者采访冯巩时说：“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大家很想了解您的另一面，您能谈一谈吗？”听完记者的问话，冯巩把身子一转，一边用手将衣服往上一撩，一边背对那位记者说：你不是总想了解我的另一面吗？请看，这就是我的另一面。听完了冯巩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最后呢，给您送上一首1991年春节晚会上由谭咏麟演唱的《水中花》。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人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我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缘分让我去握碎，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无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对，我愿来添句，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中的花香，虚虚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伴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但求共聚。